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首歌啊，叫《笑比哭好》，这不完全对啊。哭跟笑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内心情感的流露。你看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响亮的哭声。要是他不哭啊，这大夫还得想办法呢，打打脚板啊，哎，打打屁股啊，让这孩子得哭出来。所以说呢，这哭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呢，哭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哭呢还有它正面意义。你看这个心理专家告诫咱们，该哭就得哭，千万别强忍，越忍积压在心里这压抑感就越重，这时候不哭啊，就形同于是慢性自杀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喜欢给您带来欢笑的韩健。可为什么这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说哭呢？因为啊，这哭和笑是分不开的。接着呢，咱们就走进爱家小区的小何家，听听他们家哭笑不得的幽默故事。 流泪是一种排泄行为，能排出人体由于感情压力所造成和积累起来的生化毒素。这些毒素如果不通过流泪排出而留在体内，将对健康不利。情感性流泪排泄毒素会使流泪者恢复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因而对健康有益。 哟，干嘛呢？干嘛呢？你想哭啊？ 哎呦，我这不是读报纸呢吗？哎，不过我还是真想大哭一场啊。 哟，你有什么可哭的呀？ 我啊，一发工资就上交，一说错话就挨吵，一看球赛就无聊，这人生乐趣真是少啊。 哎，别贫嘴了啊，不就是让你做个饭吗？不做拉倒，看你的球赛去吧。有什么可看的呀？也没见着他们赢过。 嘿，这不远的将来你就等着瞧吧。 孙悟空都等不了，我才不等呢。 这关孙悟空什么事儿啊？ 你没听过这故事啊？说一韩国人、一日本人和一中国人有幸见着了孙悟空。韩国人就问孙悟空了，我们韩国什么时候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呢？怎么的啊？孙悟空就说啊，50年吧。韩国人哭了，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不知名的。日本人也问孙悟空，说我们日本什么时候能够获得世界杯冠军呢？哭吧。啊，孙悟空答，也许100年吧。啊，日本人也哭了，我下辈子也看不到喽。最后，中国人也问孙悟空，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获得世界杯冠军呢？没想到孙悟空哭了。他说我是看不到了。 都把孙悟空给难为哭了。其实也难怪啊，咱们中国足球可没少让球迷痛哭流涕。当然了，这里头啊有遗憾的哭，也有开心的泪。因为哭呢是多种多样的，要是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类型的哭，那他也算是掌握了一门手艺。您听听马季和赵岩的这相声《哭的功能》里边，哎，马季就把各式各样的哭给研究了一遍，咱们一块来听听他对哭的独家理解。段子有点长，咱们听最精彩的部分。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啊。怎么改呀？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谁说的？ 啊， 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啊，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谁高兴时候哭啊？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好，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啊， 奥运会上3连冠， 对， 5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哦， 这怎么回事？ 哭了， 是不是高兴的？ 是， 激动的眼泪。 哎，再给你举个例子， 嗯， 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 嗯， 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 嗯， 话谁也说不出来， 对， 互相对了对眼光， 嗯， 咔，一拥抱， 啊， 掉了眼泪了， 哭了， 是不是高兴的？ 高兴的眼泪。 再给你举个例子， 他的例子倒不少。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 嗯， 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 哦， 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 啊， 我下了飞机一看见他，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哎， 你跑什么你？ 老夫妻热泪盈眶， 哭了， 是不是高兴的？ 团圆的眼泪。 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啊，你甭举例子了 啊，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是不是啊？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哭啊， 嗯， 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这没听说过。 怎么了？ 要想健康长寿 啊，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 啊， 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您怎么着？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不知道呢？ 我孩子掉河里了呢。 你呀，少见多怪啊！ 那怎么了？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 啊， 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是啊，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是啊， 哎， 哦，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哎，又来了， 比如说你死了， 哎，谁死了？ 啊， 你叫我死了？ 举个例子说， 嗯， 你死了 啊，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那当然了。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 嗯， 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他怎么哭的？ 啊！ 不是，不是，不是， 啊， 这是我爱人吗？ 你爱人他舅舅。 嗨， 嗯， 你不说我爱人吗？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 了。他怎么哭啊？ 赵家。你怎么？ 多伤心呢！哎，坏了，要背过气去。 这时候邻居大娘， 嗯， 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赶紧劝劝吧， 孩子， 别哭了， 使劲哭， 嗯， 哭出来就好了。 怎么？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哦，这么个意思。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哎，还真是这样，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有这么大好处， 您就没有病了。 就是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可我劝大家呀， 啊， 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像话有劝这个的吗？ 这是一种功能吧。 好好好。 哎，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哭啊， 嗯， 是一种交际手段， 嗯， 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你不明白？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啊， 比如说你呀、啊， 哎，我说 啊，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那可以。 比如说你呀、啊， 哎， 让汽车给撞了，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那把你给撞死了。 对了，像话吗？ 怎么着了？ 这都什么呀？ 怎么回事？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你一点亏都不吃。 行行行， 拿我举例子。 那行， 我开车， 哎， 把你给撞了。 对，还没离开我呀你？ 不，没咱俩什么事，好不好？ 行， 一位汽车司机， 哎， 没有注意， 嗯， 把人给撞了。 那就得罚款。 罚款呢？ 哎， 不交。 不交？ 有钱也不交。 那能行吗？ 能行。 怎么？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哦，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那可不一定。 行啊，真行。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怎么学？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你就是那肇事的， 你就是人民警察， 我是警察，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咱们瞧瞧， 来来试试啊。 哎， 警察同志，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我错了。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吧？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没听说过， 一环一半得了， 像话吗？ 那这怎么着呢？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罚款呢、啊？ 哎， 您可千万别罚款。 嗯、 啊，我没钱。 没钱行吗？ 警察同志，我没钱。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哦，这是规定。哎呀，您是警察， 对， 您是执行责任的， 是。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嗯、 哎， 行啊， 啊，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那也得罚你， 罚我，我没钱啊。 没钱，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怎么了？ 您看我爸爸有病， 嗯， 我妈卧床， 哦。 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你瞧，全赶一块儿了。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这哭上了。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 嗯， 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您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 嗯。 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 警察说：“走，赶紧走吧。”哎，怎么让他走了？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谁都不敢说啊，自个儿从来没哭过。只要是有童年的人，自然就会有关于哭的记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欢虽然现在已经长大了，可是他童年的时光中呢，也没少哭过。更绝的是，欢欢自己哭也就算了吧，还把他们老师给气哭过。怎么回事呢？ 妈妈，今天放学的时候我看见小李老师了。 就是你小的时候被你气哭过的那小李老师吧？怎么着，这次你没气着他吧？ 哪能啊，我现在呀都长大了。 哦，想起来你刚上学那会儿啊，可真够淘气的。我问你在学校好吗？没有哭吧？你就告诉我，我才没有哭呢，我把老师给弄哭了。 那是我小时候淘气吧，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得帮我回忆回忆。 切，那次后来还请家长了，你不记得了？我可是第一次为你这么丢人。其实那件事儿还真是你不对，人老师让你们用格外造句，结果你就写了。老师说写字要工整，不要把字写到格外。 哦，是这件事儿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老师让我看图说话，题目是什么是勇气，结果我到黑板前面把题目给擦了，然后说这就是勇气。 对呀，结果你把人小李老师给气得请了家长了。 后来我不就乖乖的了吗？不过呀，我记得那次期末练习老师出的题也太变态了。这位小李老师只考了一道题，这道题的题目是这就是题目，请作答案。 人家那是在考察你的想象力，可你怎么答的呀？ 我觉得那是老师在和我交手，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很快就交卷了，我写道，这就是答案，请给分。这下老师可发飙了。 要是我也得发飙，没你这样跟老师对着干的啊。 对呀，老师把我叫过来，欢欢你厉害呀，过来，我有两道题问你，你如果能答出第一题就不用答第二题了。 你看看人老师生气了吧，那你怎么答的呀？ 对呀，我说老师您请讲。老师说你的头发有几根，我一想这老师是诚心为难我呀，我就随口一说，老师有123,601根。 切，真是胡说，哪有那么多呀。 对呀，老师也说你怎么知道。下面这一句呀是关键，一句话就把老师的问题给堵回去了。 哟，儿子啊，你怎么说的呀？ 我说老师啊，您不说过第二题不用回答吗？结果这小李老师就被我气哭了。没别的，那天不就又请家长了吗？ 哎呦，您听听这欢欢可真够淘气的，小李老师能不哭吗？一个老师让一个小孩难为住了，脸上自然有点挂不住了。 谁让这个小李老师当年是刚毕业的呢？那个时候啊，他还没有掌握对付小孩的教学技巧。而当这个技巧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哎，那就是艺术了。教学有艺术，这哭自然也有艺术。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哭的艺术》。 不但山上的有规矩， 嗯， 您看呢， 啊， 观众听相声的时候，这个笑也有规矩。 这笑有什么规矩？ 您注意观察一下， 嗯， 观众笑的时候，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 哦， 这个笑啊是突然爆发出来的。 是啊， 这个笑容回去的就慢了。这个鱼尾纹呢，得慢慢的舒展开。 那观众的笑怎么笑啊？ 您看呐，观众听相声的时候笑都是这个样子。 你给学学。 您注意我这个面部表情。 哎，好。 哎呦，换成这两个人了。 哎， 说相声，说的还不错， 可以， 挺滑稽的，啊，还挺幽默啊。这才完。 哎呀，你这么笑，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还浪费时间 啊？ 那依着你， 要依我呀？ 啊， 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笑完了就甭脸 啊， 坐旁边那观众非吓跑了不行。 没的是， 听相声的时候哪有这样笑的？ 可以。 哎呦，这两个人， 哎， 说相声， 对， 说的还不错， 就是 挺滑稽的，还，哟呵。 好嘛，这哪有这么笑的呀？ 没有这么笑的， 这么笑是不行。 哎，这个笑也分好几种， 都有什么呀？ 有真笑，有陪笑，有冷笑。 哦，那什么是真笑？ 各位观众的这个笑，那就是真笑。 哦， 听到可笑的地方啊，发于肺腑，出自内心，毫无顾忌，哄堂大笑，这就是真笑。 哦，那么陪笑呢？ 陪笑，两个朋友啊， 嗯， 走到大街遇见了。双方说话，一说话呢都带着笑容，这个笑容那就是陪笑 啊。那你得学一学。 您看呢，走到大街上遇见熟人以后都是这个样子。哎呦 哎呦， 这不是老李吗？ 哎，老王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 啊，还可以。 有工作上我家坐会儿的？ 有时间我一定去。 哥俩喝会儿茶。 好啊， 好好聊聊。 太好了。 您看是不是都带着笑容？ 哎，是不是？嗯，对，是有笑容， 都得带笑容。 哎，那么这个说话的时候他不笑行不行？ 嗯，不行，多好的朋友说话一绷脸，对方扭头就走。 是吗？ 您看走大街上遇见熟人哪有这样的。老李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些日子不见了，这礼拜休息不休息？休息上我家坐会儿。 不是，不去了。这人是神经病啊，哪有这么说话的？ 没有这么说话的。 这么说话是不行。 哎，说话都得带着笑容。 哎，这就是陪笑。 这就是陪笑。 那什么是冷笑啊？ 冷笑啊，用在这个两个人说话说僵了未曾打架之前互相忘记斗火的时候就用着这个冷笑了。 哦，那你给举个例子。 比如说吧，走在大街上， 嗯， 这位走得慌了一点，踩了那位脚了，踩人的理屈矮踩的理直气壮，说话都冲，看你往哪儿走，踩我脚了。其实对方呢两句客气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呦，实在对不起您，我心里有点急事，走得慌了一点，没注意，您看把您给脚踩了，对不起您。那什么，我给您掸掸得了。你走到这儿留点神呢。算了。哎，自己掸了。 哎，这就没事了。 就怕对方不说客气话，俩人就该打架了。 是吗？ 未曾打架之前就用着这个冷笑呢。 那你给学学， 注意我这个面部表情啊。 嗯， 看你往哪儿走，踩我脚了。什么？踩你脚了？ 啊， 踩你脚能怨我吗？哎，不怨你，怨谁呀？怨你那蹄子搁的不是地方。 啊， 哎，你这能这么说话啊？我就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我抽你！你，两人打起来了。 这就用着那冷笑了。 这就是冷笑。 哎， 不但笑有规矩， 嗯， 这个哭也有规矩 啊。哦，哭还有规矩？ 哎，不但有规矩，而且还有艺术性啊。 这哭怎么还有艺术性？ 您看，咱们过去啊， 这个北京地区啊，死了人呢很讲究这个哭、 哦、 特别是妇女的哭，哭出来那是有腔有调有板有眼。 是 啊，哎，你非得按照他的腔调板眼哭出来才好听。这个哭啊，也有真哭也有假哭。 那什么是真哭啊？ 妈妈哭儿子那是真哭。 哦，那妈妈哭儿子哭什么呢？ 老太太哭儿子的时候哭肉。 她怎么哭肉？ 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嘛。 那老太太哭肉怎么哭？ 老太太哭儿子的时候拿手绢一捂脸，哭出来这个样。 你给学学。 我给您学学啊。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我的肉哎， 你这里怎么还有一欧啊？ 这个欧是换气呢。 哦，还有气口。 哎，要不怎么说它有艺术性呢？整整20个字。 什么？ 嗯， 20个字。 20个字不多不少。 有那么多字吗？ 您不信我给您数数啊。 你给数数。 我的肉啊、嗯、你可要了我的命啊，我的肉啊，哈哈哈哦。 不多不少整20个字。 就这几句哭啊、 嗯、 如果您乐理知识强一点的话呀、 嗯、 完全可以用音符把它记录下来。 这是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哭的艺术。这哭声还得用音符记录下来，看来这位老太太是哭出门道来了。您听这人哭的那叫一个抑扬顿挫啊，接下来他还会怎么哭呢？下半期的快乐合家欢接着聊。韩健送给您一首吕方演唱的朋友别哭，待会儿见。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情狂。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相信自己的梦。红尘中有太多盲人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觉。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情狂。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盲人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依